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，就是那老三了。请听长篇小说《荆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饭菜上桌，我古玉桃和古北大刚刚坐定，古北大正想拧开酒瓶盖子给我斟一盅通州老窖，给古玉桃满上一杯永乐啤酒，忽然哭丧着脸的夏赏来了，身后还有个汗脸保镖。 妈，我爸爸回来了。 夏赏抱着门框嘟囔着， 他听说您跟我舅舅到镇上，也不知怎么了，脸像白菜叶子，就像中了暑，四仰八叉的躺在炕上，闭着眼睛他不说话。 他心里有鬼。 古玉桃气得一摔筷子。 你回家传我的话，说我在镇上安家落户了，住上了一座60平方米的小楼了。 汉莲急了。 您不能占我们的窝，那是爸爸给我和夏赏买下的。 古玉桃一声冷笑。 你爸爸给你和夏赏买下的，那为什么镇上房管所写的是我家的姓名啊？ 汉莲心虚气短了，低下头揉弄着衣襟儿，他说， 是您家我爸爸给我们买下的。 玉桃的脸子冷气侵人。 他做得了我的主吗？我把那60平方米给退了。 汉莲放声大哭。 您是个抗皇上，你爸爸欺负您家我爸爸，还把夏赏压迫的大气不敢出，我偏不低头死受。 一见要惹下塌天大祸，夏赏吓得扭头就跑。古玉桃忽然站起身，带着一股寒风扑到汉莲面前，抬手要打。我急忙抢上去拧住他的胳膊，喊道，你看你风风火火像什么样子。他被我这一声喝断，一腔邪火冷却下来，另一只手从衣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在汉莲脚下，说， 100平方米的，拿着钥匙滚吧。 汉莲却一脚踩在钥匙上哭喊道， 我跟夏赏宁愿住三捆茬子搭起的狗窝，也不要您这100平方米。 转身就走，脚步咚咚响。 哼，瞧，一个不下马，一个不接鞍，老羊皮崩墙上了。 古北大夹了一筷子菜，喝了一口酒，冲古玉桃挤眉弄眼儿，哼，您这100平方米唱空城计吧。 我搬过来。 古玉桃眼睛一亮，打定了主意。 40多年平房土院我也住够了，下雨天抱柴火做饭那就是老大难呢。楼房里风吹不着，雨洒不着，雪打不着，下雪看雪景，下雨看雨景，刮风看风景，哼，该我享个晚福了。 少说气话吧。我扯着嘴角笑了笑。你舍得你那5禽6畜花草树木吗？啊， 不过10里的路程，我骑车上下班，你抽一支烟，哼，我就能打个来回了。 你会骑车吗？ 练。 哎，陶姑，您出马就得打先锋，从第3次浪潮练起，怎么样？ 古北大煽风点火，推波助澜， 不骑那飞鸽、永久、凤凰、燕牌的自行车。哎，我这辆七成新的铃木摩托车减价卖给您，四岁口的大青骡子收您一头毛驴的钱。您啊，骑上摩托车一路飞奔，那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。 哼，你划着火柴刚点上烟，我骑着摩托车就打个来回了。 古玉桃高兴地跟我碰杯。这小城镇像一块磁铁，不但吸引了早已不安于世的农村姑娘小伙子，就连半老徐娘的古玉桃也为之倾心了。我离开大学便没有再见过毛东黎先生，我只听说他被赶出大学到市图书馆当资料员，女儿跟他一刀两断，他过去的保姆菊姨收留了他。菊姨原是我们榆林村人，1948年就离开榆林村到毛先生家当保姆，像古北大这一辈的人都不知其为谁了。我也曾打听过毛先生的下落，都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。想到他早已是年逾古稀的人，散在八难，怎能度过这一道道鬼门关？哎，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吧。仲夏时节的一个上午，出版社的一位副编审到社下商谈出版我的选集问题。此公是个饱学之士，又很能清谈，却只编不作，平生一篇文章也不写。他比我年长6岁，上大学却低我3届。他呼我为学兄，我称他为老哥，真正是平等相待。这位老哥夫子气十足，看稿子一字一句每个标点都较真，惹恼了不知多少被捧上了天却常常错字连篇、词不达意、文理欠通的高档作家，仍然梗着牛脖子不肯改悔。我跟他算不得知己，却敢说是话友。一年难得几相见，相见之下便要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聊天，无主题、无目的、无休止、无话不谈，古今中外、上下左右，杂乱无章一锅粥。最有趣的是鹅毛大雪天抱着炉子烤火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滔滔不绝，越聊越兴致勃勃，越聊越忘乎所以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就像唱连台本戏一样。清谈是雅趣，哪儿顾得上给炉子添煤这等俗事儿，只聊得炉火早已熄灭，手脚冻得麻木，仍然扎实着两手烤那已经冰冷的铁炉子，活像两座木雕泥塑。梅兰芳的那首戏是宇宙风、贵妃醉酒、霸王别姬，程砚秋的代表作是窦娥冤、锁麟囊、闻鸡归汉。此公的保留节目是嬉笑怒骂时下的文坛评论家，那嬉笑的腔调、怒骂的气势颇像诸葛亮骂王朗，不但义正辞严，而且妙语连珠，大有学问。如果落在纸上化为文字，篇篇都是好文章啊。年岁大了，毛病也就日渐增多了。眼下我写小说，虽不是无一字无出处、无一句无来历，却也是人物必有原型，情节必须合理，细节力求精确。这一天，不知为哪一字、哪一句、哪一事，我正在查阅明末清初的周亮公的书影，一见话友到来， 大发感慨，我说：“我们这些50年代的人呢，眼下是文坛的壮劳力，个个文债累累，人人五马分身，没有时间做学问呢。哎，你们出版社应该多出几本书影一类的杂书，供我们临时抱佛脚之用。哎呀，马上就有一部杂著出版。哎，作者是谁呀？哎，一位退休教授，毛东篱，毛先生。我惊喜交加。毛先生现在在哪里？我今天就想跟他见面。”这位副编审说出毛东篱先生的家庭住址，跟我的住处相距不远，但是交通很不方便。从厂桥到德胜门的这条大街以东，从鼓楼到地安门的这条大街以西，从地安门到厂桥的这条大街以北，也就是什刹海南街的一大块地面，上百条街巷，20000户人家，不通公共汽车，进出只靠骑自行车或者步行，远离市声和噪音，此地十分幽静。什刹海上吹起阵阵和风，空气清香爽人，居民的住宅十有八九仍是3合院和4合院，简陋而又陈旧，老北京风味非常浓郁。我乘14路公共汽车到积水潭站下，下车便进入密如蛛网的羊肠子小巷。鼻子下有嘴，逢人便问路，便是3拐4弯、5盘6绕、7出8进、9曲10环。我就像陆逊陷入诸葛亮的八阵图，没有黄承彦指示迷津，便找不到出路。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，我整整走了1个小时，头晕脑胀，通身大汗，心跳气虚，腿软脚疼，便从我正在四面碰壁的口袋胡同钻出来，到什刹海边的柳荫下歇一歇脚，乘一乘凉，解开裹在身上的汗衫，喘息了一会儿。一出口袋胡同，忽然一片花光草色映入眼中，那是一座街心公园。街心公园旁边有一座牛奶站的绿格子，正是取奶时间，一字长蛇阵堵住了胡同的通道。我停住脚步，想找个空子挤过去。这时，一位高个子的老人从取牛奶的窗口转过身来。老人白发如银，2道瘦眉，身穿旧纺绸裤褂，夹做的纳底布鞋，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提着网兜，网兜里有2瓶牛奶。我这个人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力很强，一面之交也能过目不忘。老人刚一转身，我便认出是毛东篱先生，赶忙走上前去鞠躬行礼，激动的声音发颤，叫了一声：“毛先生，您好。”老人一惊一怔，错了一步才收住脚。你老人抬起一只手遮住阳光。哦，看面孔眼熟，听声音耳熟，你是？我是。想起来了，毛先生喊出了我的名字。对，在电视上多次见到你，面对面反倒不敢认了。我扶着毛先生回家，问道：“先生，这些年您在哪儿啊？”哎，长话短说， 也足够你写一部10万字的中篇小说。在什刹海边的斑驳树影中，毛先生扶杖而行，回忆自己的往事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怨气，不动感情。我愧无文采，也无口才，还是让你们这些作家写给人们看，说给人们听吧。老人不是心灰意冷，却也是与世无争了。改正了1957年的错话问题，已经被迫退休几年的毛先生恢复了原来的职称和待遇，每月可以拿到200多元的退休金。当他头一回把20几张10元大钞递到菊姨的手里的时候，菊姨身子一软，瘫在了地上。不是脑血栓，也不是心脏病，只是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力气了。毛先生把他抱到床上，感到他的体重好像也减轻了许多，像一个纸糊的人。菊姨呼吸微弱，气息奄奄，颤动着嘴唇说不出话，手软的拿不动筷子。几位名医会诊都诊断他是过度疲劳，而且难以复原了。菊姨在床上躺了3个月，每日吃补品，挣扎下了床，走到院里，风一吹就倒了。毛先生下决心研究中医，给他当保健医生。这2年稍有起色，能够自己端碗吃饭了。毛先生，大学没有请您回去吗？哦，我已经退休，不想给人家添麻烦了。看来你也宽恕了无情无义的女儿。嗨，世态炎凉，风风雨雨教育了她。嘿，毛先生凄然一笑。哦，她跟我断绝了12年，他和他的爱人被赶到五七干校，把2个孩子交给了我和菊姨，直到1976年才回来，看到一双儿女又水灵又茁壮，长大成人了，一手拉着一个孩子跪下来给我和菊姨磕了个头，也就冰化雪消了。他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呀？哦，在一个大学分校教书。哦，那他也够苦的了。哎，后来他也得了乳腺癌，虽然开刀保住了一条命，可是元气大伤了。想到我这位老同学的生活悲剧，颇有因果报应的色彩，我很感伤，沉默无言了。这时，毛先生突然哎呀一声喊叫：“哎呀，你，哎呀，你怎么敢走出大门呢？你！”说着，扔下我一溜小跑起来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的起源之地，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。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 请听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我抬眼一看，十几步外的一座小院门口，有一位老妇人手扶着门前的一棵元宝枫树，想抬手张望，抬了几抬抬不动。菊姨，我心中暗想，也紧追毛先生。 哎哎，不要跑，不要跑。 老妇人喃喃低语，那便是她的大声呼喊了。你，哎呀。毛先生跑到门口，手捂着胸窝，大口大口喘着气。我也跑到了老妇人面前，一眼便认出正是菊姨。童年我曾是菊姨家的常客，菊姨待我亲如子侄。她比我年长18岁，眼下应该是65、6岁了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她在毛先生家当保姆，我到毛先生家串门，见过许多回，常吃他做的家乡饭菜。后来他被毛先生的女儿赶走，我已经和他28年不见了。28年累得他只剩下一条病弱的身子，面容却不很健老，瓜子脸皱纹很少，白发被梳拢到浓密的黑发里。最令人感到他年老而少相的是，身穿一件黑碎花的衬衫，下身穿一条浅咖啡色的筒裤，虽然都已半旧，反而显得合体。黑碎花衬衫是毛先生的女儿给他的，浅咖啡的筒裤是毛先生的外孙女穿剩下的。菊姨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眼里噙着泪花问道。菊姨揉了揉眼睛，看了又看，疑疑惑惑地问道： 啊，您是区政协的正主席吧？ 哎呀，什么正主席、副主席呀？我大喊大叫，您再仔细瞧一瞧，想一想。 啊、哦，老眼昏花了。 菊姨摇了摇头。 一场大病把这记性都给病丢了。 毛先生说出我的名字，搀他进院说：哎呀，不许你出门上街，你怎么忽然不听话了呢？啊， 我今天高兴坐不住。 菊姨把一只手递给我，我连忙跟毛先生左右搀扶着他。 小时候啊，你像一棵猫尾巴草，念大学的时候像一棵风吹打晃的苇子，谁想到眼下又高又胖，像一棵腰大十围的树了。 菊姨，我在您眼里胡子白了也是孩子。我从心窝里发出 响亮爽朗的笑声，恍惚中好像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18岁的大学生，又从18岁的大学生一变而为横吹柳笛骑在牛背上的9岁牧童。这个小院是个窄条子，10几家住户，家家门挨门，只有一墙之隔，像一座破破烂烂的蜂房，沿墙更有一溜七高八低的小棚子，穿行的通道只能侧身而过。我们刚走进门口，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，两个女人又哭又骂，一个男人摔盆砸碗，拳打脚踢。 那两口子又打起来了。 菊姨面如土色，慌了神 儿。那咱们还是到海边坐一坐，耳根子清静。 哎，那就暂避一时吧。毛先生摇头叹息，这两家子是我们的左邻右舍，城门失火也就殃及池鱼了。毛先生和菊姨原来住在北新桥的一条胡同，10年内乱中受尽了街道上的势力小人和居民委员会中不良分子的欺压，后来换了房才搬到什刹海边的这条小巷子里。比邻而居的两家，一家的男人是个打手，几桩人命案都跟他有关，被公安局抓走，法院判处他15年徒刑，扔下一个作风不正的女人和一个吃奶的孩子。另一家的男人是个时髦的轻浮角色，皮毛模仿港客，招摇撞骗。他娶了个有几个钱儿却面目丑陋的老婆，为的是花钱方便，所以又勾搭那个打手的女人做补充，于是每天都你死我活，大打出手，搅的是四邻不安。在什刹海边的绿椅子上坐下来，我说，毛先生，您应该向有关方面要一套房子呀。哎呀，我刚被增补为区政协委员，不好意思开口。毛先生脱下衬衫披在了菊姨身上。哎，我那个女儿打着我的旗号四处活动，很不妥当。 大姑娘已经把房子要到手了。 菊姨眉开眼笑。 地点在刘家窑，3室1厅的，只是12层楼上，不中我的意。 他脸色一变，又不欢喜了。毛先生劝道，哎，这对咱们呐，已经是特殊照顾了，咱们就别再挑肥拣瘦了。 我不愿住到12层楼上，白天往下一看，哎呦，头晕眼发黑，睡觉做噩梦。 菊姨撅着嘴扭动身子。毛先生忙又哄道，政协不知打了多少报告，房管局才开了恩，送货上门咱还嫌不好，只怕就要过了这村儿，没这店儿了啊。 那就给大姑娘吧。 菊姨好像忽然之间想出一条上策。 他们母子三人，有的住办公室，有的住集体宿舍，亲骨肉难得团聚，这一套房子给了他们，也就有了个家了，能够专心学习，安心工作了。 是不是他早就有此打算呢？毛先生低沉地问道。 怎么，难道我就做不了主了？ 居姨恼了， 跟毛先生发起了脾气。哎，你看你看，我没有说不同意呀。毛先生慌忙堆起笑脸，嘿嘿，可是这个大杂院我一天也不想住下去了，哪里是咱们俩的安身之地呢？ 我也早想过几个来回了。 菊姨眼里闪动着温柔的波光。 海淀那边，朝阳门外，德胜门关乡，乡下人有不少空房子，咱们呢，租上三间，清清静静的养老吧。 哎，你跟我想到一处去了。毛先生喜出望外，紧紧握住菊姨的手。我在一旁虽然不动声色，但是记住了二位老人的心愿。有事弟子夫妻老，很想助一臂之力，所以我才劝得古北大点了头，将二位老人迎接到金三角那万绿丛中的小红楼中颐养天年。乘坐古北大那辆上海牌小卧车，我从金三角返回北京市内，没有回家，一直到什刹海边的小巷拜望毛先生和菊姨。车到巷口，只见毛先生和菊姨居住的那个小杂院，两个民警把门，不许出入。我下了车，出示了工作证，民警才允许我走进门去。进门一看，才知道，正是毛先生和菊姨的左邻右舍那两家发生了凶杀案。家家户户都关门闭窗，听不见声息。毛先生和菊姨惊吓地僵坐在自己的屋里。公安分局的侦讯科副科长不但不阻拦我跟二位老人见面，反倒叫我把二位老人带走，以免吓出毛病。于是我和二位老人又来到什刹海边，菊姨坐在绿椅子上，毛先生不落座，我也不能坐下来。不管房租多么高，明天也要搬过去。毛先生满面怒容，在柳荫下走来走去。原来，他们在德胜门外过去的京师八景之一的荆门烟树那里找到三间空房，但是房租昂贵，每月50块。菊姨舍不得花那么多钱，还没有拿定主意。好，到我们运河滩安家落户吧。我忙说明来意。北运河金三角给您们预备了一座小楼，不要房租，也不用交水电费。哎，是你的乡间别墅吧？啊？毛先生笑问道。农民在小城镇的新居。我抓住这个话题，正得充当说客。他们想请您主持业余大学，所以给您准备了住处。哎呀，我正求之不得呀。毛先生喜形于色，走到绿椅旁，弯下腰问菊姨道：哎，你愿意回老家吗？菊姨笑了笑说： 我是你的累赘，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 三言两语就说定了。我写了个便签，叮嘱司机返回金三角面交古北大，赶快迎接毛先生和菊姨。谁想啊，我给毛先生解除了烦恼，自己却被卷进烦恼的漩涡里。主管某个文艺单位的几位老同志老得不能再老了，上边打算找几个新人把他们换下来。

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，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，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。